瑞士朝鲜委员会和瑞士主体思想研究小组7月7号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言人发表声明，对美国和南朝鲜大谈什么北方无核化等欺骗行为发出警告，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美国研究所发言人就美国国内最近有主张说要向朝鲜半岛试用第三次箱底战略一事回答记者提问予以强烈谴责。